这个学校餐厅管控不严，可手机支付，周回买了一堆吃的，和季彤坐在角落用餐。即便这样，还是很多人朝他们看过来。他确实长得很招摇，身高、气质、长相。你回头率好高啊。 他们是在看你。 女孩子看我做什么？ 看这么帅的男孩子的女朋友有多漂亮。 周回忽然用脚夹住季彤的小腿。 哇， 这么漂亮。 你现在好不正经。 我以前正经了。我记得你骂我流氓不止一次。 吃你的饭。季彤无奈地笑了，将尖角塞进他嘴里。乘着晚风，两人在学校散步，路过偏僻的露天球场，场内空空，一个人也没有。周回要教他打球，季彤投掷几次便累得抬不起胳膊了。 啊，我没力气了，身体既不如前世，也不如从前。 中了。 周回握住他的手，轻轻一扔。季彤想起从前他教自己射箭的时候，忽然来了精神，抱起球往前跑两步，用力一跃，球进了。他高兴地跑回来，跳到周回身上。厉不厉害？ 简直球神。 季彤冲他额头亲了一口，还不够。周回抱着他不舍松开，良久，季彤抵开他，大透口气。 你好甜啊。 是刚才喝的饮料。 我们喝的一种饮料，为什么你嘴巴这么甜？ 身上也很甜，要不要尝尝？ 嗯，不要，都是汗。 那我们回去洗澡。 好。临近凌晨，周回从卫生间出来，倒了一满杯水，坐到沙发上。手机放在茶几上，他拿起点开，看到于娜半个小时前发来的短信。 宝贝，在干嘛？ 喝水。 方便视频吗？ 季彤敷着面膜从卫生间出来。 我妈要视频。 现在？ 对。 我要入镜吗？不行，我没化妆。 水灵灵的更漂亮。来， 第一次见还是应该郑重点。 那我就说你不在啊。 好。季彤盘腿坐在他对面地毯上，周回打视频过去，笑盈盈地瞧着他，瞬间就接通了。紧接着传来女人撒娇的声音。 哎，宝贝，你爸爸欺负我。 周回将目光从季彤身上收回来，把手机靠在茶几上的纸盒上，倚着沙发自在地看着母亲。 怎么了？ 他把我藏了5年的酒喝了。 我给你买。 再买也不是我的那瓶了，珍藏了这么久。你爸爸就是个老混蛋，我再也不想理他了。哼。哎，你怎么样啊？女朋友呢？ 洗澡去了。 季彤仰视着他，闻此抿唇笑起来。周回瞄他一眼，也跟着笑了。于娜打量儿子一番，看着房间背景，定不是酒店。 哎呦，你在人家家里呢。 嗯。 要注意保护女孩子哦。 会的。 气色不错，有爱情的滋润果然不一样。什么时候介绍给我们认识一下？ 过几个月吧，陪他先在国内待一段时间。 要不要给妈妈看看照片啊？ 有空了拍。 周真荣糊进画面，抱着一沓纸，眼镜快挂到鼻头了，喊道： 周慧，别听你妈添油加醋的， 我就喝了两口。 哎呀，走开走开，我跟儿子聊天，你凑什么热闹？做你的曲去。 不是我儿子吗？哎呦，让我看一眼。 哼，我生的。 镜头定在天花板上，老两口就这么把他撂下了。周回懒得听他们俩打情骂俏，随手给挂了。季彤听得正起兴，就挂了。 他们二人世界，我们二人世界，过来。 你爸妈好欢乐啊。 嗯，感情很好，我就是个意外。 气氛真好。周回从这短短四字里听出了羡慕、遗憾。他的手臂绕过他的后背，握住他的肩头揉了揉。 等你去了会更好。 房里一阵异常的安静。周回拿起桌上的手机，点开相机。 我敷面膜呢，头发也是湿的。 不发出去，我自己留着看。下一个。 痒。 画面定格，两人笑得又甜又傻。